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日做节喎。 系啊，呢、這个中秋节啊，其实仲有啲特殊意义嘅。不过我哋最后节目最后，我再讲埋呢个特殊意义吓。 系。 中秋节呢，其实呢今集我哋要介绍嘅诗集呢，个封面都几中秋嘅。 系，都系有个圆形。 有个圆形喺度，但系当然啦，佢象征嘅唔系月亮吓。诗集嘅名字叫《海滩像停摆的钟一样宁静》，咁呢我觉得佢似嘅钟摆啦。 啊， 当然啦，亦都可以系隐喻紧大海倒影嘅月亮等等都可以啦。但可能更深嘅含义呢，要等我哋作者阿西草呢，我哋一齐嚟倾倾啦。 系，欢迎阿西草。 系，你哋好。 咁我介绍下西草先啦。 系啦，咁西草呢就又系好年轻嘅诗人啦、 嗯。 今年呢我预言成真啦，今年真系香港青年诗集大爆发之年啦。依家先过咗都大半年啫嘛，已经出咗好多本重量级嘅，包括呢本啦。点解话重量级嘅诗集呢？因为其实香港诗集呢好少系咁完整，一本诗集系一个概念组成嘅。咁、佢呢成本诗集呢佢对应塔罗牌啦。咁当然入面有香港城市他个人命运等等各种的隐喻象征交织在里面。其实这个概念呢很有野心、啊、可以说。在香港很少人这样做，你只不过呢你自己最里面泄露了少少天机，就是你有受一个香港的、前辈诗人陈汉的影响。 是啊是啊，没错。 啊、怎样、的影响是看到出来呢？ 其實我第一次睇陳漢嗰本詩集啦，咁叫做《佛釘十架》。我初初睇嘅時候咧，我就冇點樣留意佢嗰個結構，我就係一首一首詩咁樣去睇。咁其實都已經睇到一啲統一性喺裏邊啊，即係譬如話有幾首係《易經》裏邊嗰啲卦象啦，咁佢用咗大量嘅即係中國古典嘅一啲意象喺裏邊。等等，跟住我睇咗一半，我覺得係喎，咁即係雖然係唔同嘅詩，但係其實我又好似睇到一種潛在嘅主題喺裏面。跟住我就留意到佢有個結構，咁就係用易經卦象啊等等嘅一個好大嘅結構去概括咗成本詩集。咁我就參考咗呢一樣嘢啦，咁就咁當然我就用咗唔同嘅結構去做，咁就係塔羅牌。 嗯、其實我都諗想揾一次揾阿陳漢上嚟嘅，但係佢經常就喺得大陸做編劇啊嘛，佢嚇咁嗰本神奇嘅書咧，《佛釘十簡》咧，其實同我有關係嘅，係、 嗯 啊、我係編輯嚟嘅嗰本書。咁依家已經絕曬跡㗎啦，嗰本書入邊咧，除咗《易經》咧，又用咗好多基督教啊、電影史上嘅嘢啊、文化大革命嘅反思啊等等好多嘢入去嘅，係一本野心之作。當年都得咗中文文學雙年獎。 係啊， 係啊。咁西草呢本詩集咧，除咗咧即係融匯咗呢種形式嘅學習啦，我諗佢仲有好多關於個人嘅歷史啦、家庭命運啊嘅一啲反思入邊啦。其實你自己經歷又幾有趣嘅。頭先我哋傾開話啊，你曾經離開咗香港成差唔多十年、九年。 係啊，係啊。其實就係、是、即係頭先講開就係、是、我其實中學嘅時候咧，即係讀完書咧，就喺一兩個月時間之內咧，就決定咗去英國讀書。咁、嗯、係一個突然嘅轉變，然後就差唔多十年先翻咗嚟。咁、嗯、中間就可能係翻過嚟香港兩三次咁樣啦。 有冇恍如隔世嘅感覺啊？翻到嚟 好少， 十年裏面兩三次又好少， 係啊，係好少。 係啊，你翻到嚟覺得香港已經唔同曬啦，係嘛？ 係。應該是完全不一樣啦。咁同埋亦都因為我離開之前是中學生啦，亦都未必對個社會有咁敏感，或者係知道咁多嘢，所以我翻到嚟之後都當係一個重新學習啦。 但我想問西草，你係幾時開始寫詩噶？ 哦，諗下先。其實應該是七八年左右，七八年前左右。 哦，即係英國， 係英國嘅。 係英國時候。 英國最後嗰兩三年，因為真係好悶啊，喺英國。 誒好有趣啊！你入邊咧又提到咧，你話你翻翻嚟香港咧，先至開始即係大規模咁樣睇翻即係香港詩人嘅作品。咁你喺英國嘅時候，即係可能就係睇英文詩嘅啫喎。 其實點解會開始寫詩呢？喺英國嘅時候咧，咁又唔係睇好多英詩，我係反而係睇得太多英文，譬如因為我讀書需要啦，我睇好多 textbook 啊，咁等等論文啊咁嗰啲，咁我就想睇翻啲中文。咁點樣去揾呢？當地圖書館會有一啲流行小説啦，咁我覺得唔係好夠。咁但係其實都係揾到好少喺網上面揾，咁就揾到一啲譬如真係打動到我嘅作品啦，就譬如係當時係北島嘅詩啦，一開始係啊，咁係嗰首回答，然後亦都有其他朦胧詩。咁我發現就係、是、即係如果當時喺網上面揾到嘅詩咧，似乎香港嘅詩好少啊，真係揾唔到啊，就揾到好多係大陸朦胧詩嗰個年代嗰啲作品咧。台灣亦都有一啲，咁喺嗰個時候我就開始去學習，咁都唔係諗住寫嘅。 喺歐洲係咁樣，即係你可以接觸到大多數都係朦朧詩時期嘅大陸詩歌嚇。咁、今日咧，阿西草揀咗一啲詩啦，又加咗兩首我中意嘅詩嚟啦。咁其實咧，佢今日揀嘅第一首詩咧，我覺得都有少少指向英語文學嘅喎，《又一青年詩人的肖像》。咁其實咧，即刻令我諗起呢個喬埃斯嗰、那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咁其實當然係你嘅自放啦，但係又好似你喺度寫緊另一個人咁樣。不如我哋聽西草讀讀呢首詩。 又一青年詩人的肖像，耳筒裡的廣播員聽不到太動的風聲，霧漸濃但不靜，倒序越飄越遠。就算只是一個男童，說起他曾經是你的將來。海岸上夜遊人的手，因為手錶在另一個口袋裡變成化石。遙望遠洋船像注視雜葉上的露珠，他目睹水鬼准备把剑从船底拔出，然后不断书写，并不入睡，编入诗集的句子令人失眠。他羡慕黑白照片中军阀和政客们懂得把颜色收藏，他们凝视彩色世界的纷争，欲言又止。他总是在想，随地吐一口痰，他便愉快。何必追求一个海呢？这时远处传来警车的响号，流云遮蔽又揭露，星星的目的是经过，他的目的是许愿。随便截一辆的士，司机的志愿是到达，我的志愿是离开。 呢首詩寫得非常精彩，真係警句連連啊！入邊真係幾乎每一段入邊咧都有幾個所謂嘅刺點啊，即係令你哇有痛感，同埋去反思。比如話隻手因為手錶變成化石，一個好強烈嘅意象，咁都有啲似咧，比如多多嘅詩嗰種嘅，即係突然間塞咗一個冇解釋嘅意象俾你。比如好似呢首咁樣，我覺得係一個離開咗嘅人，或者係被一個時代隔絕咗嘅人嘅一種感受，或者你自己講下。 係啊，其實你都講得好啱，即係我自己睇翻咧，咁其實我都覺得點解會咁樣寫？因為其實我寫呢首詩，當然就係寫我自己嘅。咁我開始構思嘅時候咧，咁其實我有啲掙扎。咁本來就諗住叫做青年詩人的肖像，咁但係其實我又諗，咁呢首詩係咪真係咁準確去寫我自己咧？又或者當我寫自己嘅時候，其實都只係寫緊當時嘅自己。之後可能我寫第二首，又係另外完全唔同嘅一首詩，都係寫自己。咁所以咧，個詩題就叫做《又一青年的肖像》啦，咁又又一喺前面，都係咁樣嘅意思。 而且成首咧，你都係他，直到最後先出現咗我。 即係呢個離開，以離開為志願我，好似甚至離開咗他，離開咗呢一個青年詩人咁樣。咁入邊咧有一啲都幾頓日嘅句子嘅，比如話，即係一般一個詩人會咁樣寫嘅，即係你會羨慕軍閥同政客嚇。比如我哋寫詩一般都係。即係好厭惡軍閥同政客，哦，原來佢係因為咧係收埋咗顏色變成黑白照片嚇，咁咧水鬼從船底啊掹咗支劍咧，咁呢個又係一個好複雜嘅意象嚟嘅，即係我覺得當然咧同黑舟求劍又有關係啦，同可能同未來一場災難又好似有關係咁樣。 係啊，呢個劍咧，當然好似你咁講，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解讀。咁我其實之後諗翻，有一個我覺得比較配合到個呢本書嘅主題嘅解讀咧，就係、是、劍咧喺塔羅牌裏邊都有解釋嘅。係、啊，咁就係講緊一個可以話係智慧啦嚇。咁、水鬼係好有智慧咁，因為水鬼可能講緊係一啲譬如話政客啊，或者係一啲得勢嘅人啊嚇。咁佢哋喺船底拔出佢哋嘅劍，咁可能就代表咗佢哋憑住佢哋智慧，可能獲得佢哋嘅勝利、等等嚇。 你識唔識塔羅牌？ 就係唔識，我就係諗緊係咪要補課。 喂，我十幾年前咧嗰時興過一陣塔羅牌咧，我都有研究下嘅。 但係玩過一兩次啫， 係啦，玩一兩次啦，同埋咧睇咗一本同塔羅牌有關嘅文學係好好嘅，阿卡爾維諾有一本叫做《通往城堡的路》之類嘅，佢係成本小説對應塔羅牌嘅。咁、你頭先你提到呢、這個原來係塔羅牌意象，我都有啲回憶啦。咁呢個劍呢個意象，咁、其實你成本詩集你寫嘅時候咧，你係有咗塔羅牌個構思先去寫呢詩，但係其實你有咗詩先定有呢個構想先嘅？ 其實就有啲複雜，一開始就當然係未有塔羅牌嘅嚇，係其實係我編呢本書嘅時候咧。開始構思呢本書嘅時候呢，咁當時啲稿都差唔多齊，但係就未齊晒嗰個時候決定嘅。咁有一啲意象，譬如呢一度呢，其實我寫嘅時候就未諗到塔羅嘅。但係之後我決定咗之後，咁包括呢首詩啦，同埋其他一啲詩我都改過少少，咁令到佢符合到。 咁唔知跟住落嚟呢一首詩， 呢首點題作啊，海灘像停擺的鐘一樣寧靜。其實佢喺本詩集入邊係穿插開嚟嘅，六首詩。咁我哋依家揀咗其中一同五，我哋聽西草讀佢呢首點題嘅作品。 海灘像停擺的鐘一樣寧靜。一，燒烤爐內銀白的聖誕，於冬日郊外。相互摩擦取暖。现在的楼价还是太高了，怕要再等几年吧。你若无其事的收拾野餐的余物，带领太太和两个小孩子向巴士站走去。海滩像停摆的钟一样宁静。你有没有留意你新增的白发与原本的黑发交织，犹如纹路细致的毛衣。第五首，当中学生按下快门的时候，泳客都各自换上干身的便衣准备离开。遛狗的人用半支香烟喂食暮秋的灵魂。当还同公身在河海接回处捕捉细虾的时候，手推车旁的老太太正拾起最后的啤酒罐。落日像缺氧的燃烧弹般暗示远地的战况。你倚树独笔一本泰国诗人的英译诗集，咖啡色眼帘的兄妹正合力重建坍塌的沙堡。仰首看长天通透无云，你知道今晚正适合观星。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海滩像停摆的钟一样宁静，咁就系我哋今日嘉宾就西草咧读翻自己嘅作品啦。 系啊，呢首诗咧都几奇特嘅，我觉得点解呢？因为佢唔似一个年轻诗人写嘅诗啊，我觉得似一个中年诗人，甚至系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诗人，即系回望本身啦，咁嗰种进入一种咧令人安慰嘅宁静喺入边。咁而且都幾有趣，就係佢第一首同第五首隔咗咁遠咧，咁其實入邊啲意象仲呼應緊嘅。 係啊，呢一組詩有其實六首啦，咁我分開咗兩部分嚟寫，咁就係第一部分係一至五啦，咁其實原本都已經寫完㗎啦，咁跟住因為譬如發生咗呢個雨傘運動之後，我又加多咗一首落去，咁就變咗六首一組。頭五首咧係比較完整一啲，即係你講得好啱，就係、是、因為當時構思亦都係淨係構思五首㗎啫，所以一開始咧，我第一首咧就從生活着手啦。我同一个朋友去海滩，咁佢有小朋友嘅，咁就一起去海滩嗰度就野餐。咁走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其实当时个画面已经系好靓，咁系冬天啦，好宁静，亦都冬天嘅海滩系好静嘅，系冇咩人嘅。但系就讲起楼价呢样嘢，一家大细啦，小朋友越嚟越大，都冇一个安居嘅地方，就想买楼咁。當佢講起我詩裏面呢兩句嘅時候呢，即係而家嘅樓價太高啦，咁都可能要等多幾年啦咁樣。咁當時我係有一個霎時嘅感動，咁所以我就即係將佢寫咗落嚟。 係呀，同埋呢點解我會講呢首詩有安慰嘅感覺呢？雖然係譬如頭先呢個買樓呢樣嘢係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啦，或者係都幾悲涼喺香港嚟講。但係呢好有趣呢首詩呢不斷出現一啲呢溫暖嘅意象。嘆啦，連白頭髮咧，同黑髮交織咧，佢比喻成毛衣， 都係 暖嘅，係啦。咁呢支煙咧，唔係用嚟打發時間或者點樣嘅，佢係可以係餵食無秋嘅靈魂嘅，即係煙都係可以取暖嘅。到最後咧，呢、這個兄妹咧喺度合力重建緊一個沙堡。咁可能喺現實中咧，佢哋係未有自己住家，但係佢哋已經佢哋呢個行為咧喺度暗示緊一啲嘢嚇，指向未來。嘅可能性，咁呢度好有趣就係呢個泰國詩人係邊位呢？ 其實我個名字我已經唔記得啦。其實我喺泰國嗰度買嘅一本詩集係白色嘅，係亞洲筆會嘅 PEN 一個組織咧，係做咗一個英譯，係啦。咁我之後揾翻俾你，我而家諗唔起 泰國詩人我就。知道一個，即係我就睇過一個人嘅詩集，就係、是、泰國嘅公主，叫斯林通。斯林通點解我會睇過佢詩集呢？因為佢係學中文，佢用中文寫過一本詩集。咁咧，佢係我太太嘅師姐嚟嘅，所以認識。 但呢首詩咧，其實我到而家我覺得有啲難想像，即係好難再揾香港人去冬天一個沙灘裏面，跟住再講樓價實一定唔會咁寧靜咯。 係啊，其實成首詩令我諗起嘅場面咧，有啲似塔可夫斯基啲電影咁樣嘅，係啊，即係。總之，我喺首詩得到嘅係安慰嚟嘅。 跟住落嚟，我哋今集仲要介紹多一首詩。 我哋頭先有講啦，頭先佢都有提到，即係雨傘運動啦。其實一開始節目開始，我哋賣咗個關子話，除咗係中秋節，今晚係中秋節之外咧，今日咧仲係呢個雨傘928一週年嘅前夕嚇。咁即係928咧係雨傘運動嘅一個象徵好濃烈嘅一日啦，大家可能都記憶猶新。咁咧我都揀咗西草咧，其實佢本詩集入邊咧最後一部分咧都係同呢個雨傘運動有關嘅幾首詩，但係我揀嘅一首詩咧就係、是、我強烈要求佢嚟讀嘅，就係、是、叫佔領中環前夕。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仲係以佔領中環嚟稱呼成個運動噶嘛，咁我哋聽下西草讀呢首詩。 佔領中環前夕，他已習慣了不請自來，捧着半片麵包，徑自跳坐到熟睡者的肚子上。熟睡者被他的隨意驚醒，他把早晨說成了晚安，想跟他簽訂一紙契約，卻發現他未擁有自己的名字。曾經有幾年，雪飯在頭頂飄過，水漬溶掉英國小城的街頭，無煙的乾草皮菌蛰名叫萬寶路，頑童的雪球從樓頂砸下，你起於被謀殺的整個過程，海浪被製成一杯凍飲，看浪的經驗構造熱茶的修養。他捧着半片麵包離開，躺開的門並不砸，他為麵包重新命名。 呢首詩讀到後面咧，有種即係突然間打開嘅感覺嚇，就係、是、我覺得 如果真係有政治指向嘅隱喻咧，咁你嗰陣時仲比較樂觀喎，即係對呢個佔領中環，即係所謂呢個門上開啦。門上開，我就諗過門上開其實係個側門嚟 但係佢仲話並不側 啊，更有意思嘅咧，我覺得係成場運動俾我自己嘅感受啊，為麵包重新命名嚇，即係我哋唔單止係去爭取一樣政治嘅嘢，我哋仲係去重新發明香港人可以點樣生活，可以點樣表態，可以點樣做一啲嘢。 係咁啊，西祖啊，講講啦。 係啊，嗱，當時我寫呢首詩又冇諗到太過複雜嘅，咁啊，當然呢個係一個大背景。但是这个我上面描写的这一件事呢，就是我其实我的仔啦，咁佢真係坐喺我个肚腩上面。 仔嚟嘅，我以为是只猫嚟。 真係我个仔嚟嘅。咁咁所以就启发咗呢一首诗。咁你又讲得啱。咁当时可能都系太过乐观，咁亦都冇太多嘅忧虑，咁写嘅时候都比较轻松嘅。 咁呢其实入面呢有一个你嘅英国经验嘅，见到雪啦。同埋咧，又提到一個香煙嘅牌子啦。其實我記得你另外有詩都有提到嘅。咁呢度好似係咪除咗指向一個英國經驗咧，係咪都同你前後寫到你嘅仔，其實你自己都曾經係一個兒子咁樣嘅經驗有關？ 都係噶啊。咁具體就係、是。我當時都係喺英國嘅時候係有食煙啦，係啦，咁所以我就將呢樣嘢就好實際咁樣寫咗落去。 你嗰段好英國啊，熱茶的修養啊，我哋啲英國人唔係我哋啲啊，佢哋啲英國人咧係啦，熱茶的修養好重要嚇。咁但係咧，去到佔領中環嘅時候咧，我自己又覺得。嗰種經驗，好似無者於事，我哋好多嘢都要自己重新發明，就好似重新，即係可能係你下一代可以做得到嘅。我哋已經盡咗我哋嘅能力去做到一啲嘢，跟住可能再寄希望喺下一代身上。 係冇錯， 係啊，尤其是最後一句係嘛？ 係啊，重新命名呢啲麵包啦。咁我哋期待下一集咧，我哋繼續同西祖講佢嘅詩入邊嘅其他嘅面向。 嗯，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